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明两天大气扩散气象条件有所转差了，雾和霾的天气将有所发展，请各位一定注意防护。下午扩散条件一般，户外活动应避开汽车流量大的街道两旁。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一零七三，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一零七三，每天陪你在路上。 2018年的11月2号，今天是11月的第二天，周五11:33:24，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一档 人间有真情。 你是谁？ 二级的感觉好爽啊！ 有没有？回到这个相处已久的工作岗位上的感觉。 简直是迷之亲切。 真的吗？ 对，真的是 肺腑的。马上抽签了啊，这班啊， 是吗？笑着活下去。 人间有人情，人间有人爱哈。旅行号一零七三，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叨叨。 叨叨终于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终于回来了，好想念大家。 对，可以分担我播报资讯的难过。 我懂。对， 你发现没有，两个人说资讯的感觉跟一个人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一个人我跟你说建议删减。 还有就是你在自己播报的时候会假设一些参照物，就比如说给自己对话那种感觉，因为要有趣嘛，不能平铺直叙嘛，对不对？ 其实有嘉宾的时候还好，对，因为嘉宾是灵动的。 对， 但我们今天嘉宾就稍微有点疲累了。 生活的节奏就是在我们的掌控中是最好的了啊。 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依然是漂亮的颜值担当啊，超级 KOL， 那现在是思库的掌门人哈，48小时生活方式的掌门人，我们的江冰人，欢迎。 大家好，小伙伴们好。 是的， 又回来了。 饼饼还是笑颜如花的啊。 对， 虽然节奏有一点点加快了，但是他应付自如啊。 是的，我觉得饼饼是可以完全应付得来的哈。 是的，今天呢，饼饼带着他超级喜欢的一个国家的所有的一些感受来到我们节目哈。说到日本这个国家的吃，饼饼以前是咖啡达人呢、对不对？ 对呀、 咖啡是一方面，生活方式正是方方面面可以铺开吃的方式，怎么吃，去哪吃，吃的好吃的正宗。 对，而且现在吃已经不是单纯的口腹之欲了， 真的， 它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排场 啊，排场。 当然还有一个特别推荐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江明啊？ 对对对，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下日本的东北部青森。 青森、 很多小伙伴其实不太知道这个地方、但是它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是几乎是我日本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了。 天哪， 严选、 对， 严选， 你想能够在饼饼的眼里是成为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那得是什么样子？ 是的，我们要让我们的饼饼真的稍事休息十分钟哈、闭目养神一下， 可以先休息一下。 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姜饼人关于日本美食和青森这个特别地点的推荐。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我国南昌遗址的一个事儿。 是的，海昏侯国遗址明年年底前将面向更正开放啦。 像我们身边的像的环宇、 对， 得去看看， 他得去， 推荐他看看。 是的，是的， 记者特别忙啊。从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获悉，墩墩汉墓， 墩墩， 墩墩汉墓啊， 管他板压不住。 对对对，其墓园保护展示一期工程项目目前正式开工了，预计呢2019年年底面向大众开放喽。 是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的党委书记这个介绍了，说墩墩汉墓及墓园是海昏侯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展示工程方案将分两期进行，遵循考古先行，不改变原状，使用恰当的保护技术原则设计，最大程度的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为后续考古工作及进一步的保护展示工作留出余地。 是的，这个项目大概共占地40,000平方米哈、二期工程内容还包括像刘和吉夫人墓、车马坑遗址等保护展示哈。这个南昌汉代的海昏侯墓自2011年发掘以来，已经出土了10,000余件珍贵的文物，对研究中国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哈。2011年挖到现在10,000多件出土， 对， 宝地。 宝地，哎呀，真是哈， 辛苦工作人员了， 辛苦了。 第二条呢，其实我们出去玩呢，都希望景区服务好，门票低，对不对？ 没错。 今天我们了解到，中国多地景区推门票减免政策，为冬季的地界的地面的人气攒了起来。 哎，是的。那昨天呢，中国吉林、西藏还终于圆回来了。终于，中国的吉林、西藏等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系列优惠政策， 是 吸引海内外游客在冬季赴当地去旅游，共享发展红利。 关注你们那边吉林长白山的区域。 吉林长白山一日呢，正式兑现了承诺啊。面向全球游客实行为期半年，也就是每年的11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的免除西北景区门票的政策。长白山管委会官方表示了，此举呢旨在让海内外的游客共享长白山旅游的发展红利。 长白山那边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冬长白山的地界将以12度粉雪为主。 哇，原来粉雪并不是北海道的特产喽，独有的，我们这也有了。 在竞技运动、全民健身、冰雪旅游三个方面同时发力。 哎呀， 打造山地冰雪旅游运动加景区的模式。此外，当地还重点打造了什么呀？冰雪小镇等重大冰雪产业综合体验项目，值得很多海外游人期待。我跟你讲，好多从瑞士啊什么老去那边，一到这边也很感觉很丰富。 对呀，就感觉哎，我们国内滑雪场，关键是它语言也通。你去瑞士滑一场多少钱？你在这滑一场多少钱？ 而且美食这块无敌。 哇，简直了！ 你刚回来感觉？ 我刚从东北回来，我跟你说感受了一下。 瞅你腮帮子，然后。 哎，你 没有没有，就是乐开了花嘛， 乐开花 笑嘛，笑肌提起来了嘛。 是的，我跟你说，就那个血肠一块儿就这么粗，就看起来像一个小、 小的奶黄包 哦， 哇、嗯，真的是超级实在了， 好吃好吃哈、啊！ 吃 东北人民的这个饮食结构那是相当丰富的， 是的， 嗯，一天八顿就。是吧？继续分享信息啊， 嗯，是的。那我们来关注西藏方面啊。 好的， 西藏官方发布信息称，决定从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5日进行今冬明春冬游西藏的活动， 嗯、 推出系列旅游优惠政策，吸引更多游客在冬季赴西藏旅游消费。 是的，因为西藏有很多五 A 的景区哈、啊，布达拉宫在旅游旺季，每年5到10月门票价格为每人200元啊，像羊卓雍措、纳木错、巴松措等自然景区门票价格从60块到180块不等，冬游西藏期间这些景区不要钱。 哎呦我的天哪，太大气了， 不要钱， 嗯，就要这样的啊， 嗯， 对，10月31日西藏自治区旅发委主任啊在四川 哭着说 哭着说那也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惠民、 对呀，这是为群众做好事嘛，是不是？然后呢他举办了一个冬游 戏，气不争声 共游地球第三集推介会是介绍了这个相关的优惠举措。他说冬游西藏活动期间，西藏全区除了寺庙景区之外啊、所有国家3A级含3A级以上景区免费游览，其余景区门票在淡季价格基础上减半。 这是这个游览景点的价格、你游览景点住在附近吧，对不对？ 是啊， 西藏各星级酒店、精品酒店以及旅游运输公司的住宿交通费均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 嗯，这也是这个响应我们国家的政策嘛，是不是？ 对，相关航空公司进出藏航班平均折扣不低于50%。 嗯，是。好吧，反正拉萨是像拉萨的布达拉宫啊，这个也发布信息了、去西藏肯定得去这儿啊， 是的， 称呢在冬游西藏期间执行免费免票参观政策，为了避免这个游客参观时间过于集中，布达拉宫呢也是实行预约参观制的，这个要注意啊、游客需要领取参观券，遵照票面的时间进行参观，否则你还是进不去。 没错，第三条呢，我记得我们的台湾宇先生说过这地儿 啊，大足石刻， 对吧？大足北山石刻景区夜游项目呢，告诉各位想要去玩的朋友暂停开放 哦，这个要注意喽、记者昨天从重庆市大足石刻研究院了解到，世界遗产大足石刻北山景区夜游项目暂时开放， 暂停开放了。 对、那大足石刻研究院对外发布消息说，从今年的10月底到12月31日，要对大足北山石刻佛湾长廊金属护栏进行改造。对，所以这个施工期间呢，这是项目暂停开放的。那各旅行团队以及游客合理安排参观游览时间啊。 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节目，要了解一下大足石刻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来， 回到历史当中，大足石刻始建于初唐，现有石窟造像50000余尊，代表了公元9世纪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准。 哇哦！ 1999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的名录。大足北山石刻景区夜游项目始于2015年，在石刻原有基础上，因为夜晚嘛，加入了声光电及 3D 投影技术，让游客们在夜幕下领略夺目绚烂的石窟艺术。 是的。 前三条国内的啊， 前三条国内的，我们来关注国外的信息。哎，这个地方，我反正我看他们去过的人拍出来的照片都非常的美啊。 是的， 塞班加紧灾后重建，热盼中国游客的归来。你看人家不是到来，是 归来。 归来 是、这个，因为这个超级台风玉兔侵袭之后，塞班岛可谓是满目疮痍， 哎呦， 连根拔起的大树，墙倒房就是反正是屋子都倒了，斜了、还有整排倒下的电线杆啊。 哎呀， 这个区政府人员， 这个威力很大吗？ 很大的，市政府的相关人员也是带着几名工作人员，正在机场附近的清理道路。他们用电锯将路倒在路中央的高大树木锯成段，然后用铲车把木段推到路边，等待卡车来运走。不远的地方，一组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工程车支援之下处理一串倒下的电线杆，可谓比较严重啊。 对， 当地电力公司报告说，塞班岛有600至800根电线杆在台风中受到了损坏。 是的，这个电力现在也供应不上了哈。然后呢，这个政府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说，政府工作人员已经全员出动去协助救灾了。他说，我的任务呢就是疏通道路，这个确保车辆安全通行。 就是上面都是一 一些大概的数目哈，我们看到一个具体的数目哈，首府所在地塞班岛有近800所房屋被毁，1000名居民流离失所了，都已经 对 很严重啊。 对，所以他们这个灾后重建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紧张的进行当中。 是的， 但是确实还是需要一段的过程啊。 这台风过了，游客也走了，这令塞班官员和民众非常忧虑的事情，因为旅游业一直是塞班的经济支柱。 是啊，你看不论是著名的潜水圣地蓝洞，还是二战遗迹这个自杀崖，之前如今现在都是空空荡荡，你去了没地儿住啊，是吧，就是这也是等于是添乱了。所以呢正在加紧灾后重建，希望像中国和韩国两大最主要的这个 客源 国能够再次归来塞班啊。 是的，希望他们重建之后呢一个重新绽放的塞班哈， 是 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哈。第五条，我们老说去泰国好玩啊，泰国便宜啊，泰国让我们觉得印象很深刻，吃的玩的住的都很好哈。现在告诉我们，太行乘客因为飞机取消滞留机场10个小时，没通知，没餐饮，服务没跟上。 我的天哪，这10个小时可不短呢。 对呀、啊。 本月初在从瑞士苏黎世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上，由于要求两名头等舱乘客给两名飞行员让位。哦，那泰国国际航空公司遭遇到了外界的批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28日，太行又因为没有能够妥善安置滞留乘客而遭到了吐槽。 28号是从广州飞的啊， 按理说广州飞曼谷应该很近，对吧？他在这个航班飞机呢因故取消了，但是呢，该航班的乘客在广州机场滞留了将近10个小时，一名乘客一怒之下，于29日将其在机场的照片和视频上传到这个网上，引来了网络热议。 这个视频显示是这样的，用户叫做 Tamang Sam， 应该是泰国人。 对对，他说滞留乘客28号在机场漫无目的的走来走去。这个女性指出，当时航空公司并没有指出派出任何工作人员告知乘客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滞留了呀？ 对呀、 为什么延误了呀？ 也没有人 给乘客提供必要的食品和饮品。后来太行工作人员才向人民解释说，飞机出现了技术故障问题，因此航班被取消。不过该用户后来删掉了这贴报道。 哦，是这样的。然后太行呢30日发表这个泰语的声明哈，对于给当天搭乘飞机的所有309名乘客带来的不便致歉。声明指出，由于飞机发现故障技术故障才取消飞行的，在公司对飞机进行检查的同时，机组人员按照规定为滞留乘客提供食物和饮品。然而由于乘客人数较多，所以准备食品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这个声明说，当天呢太行安排部分乘客转乘其他航班飞往曼谷，其余乘客呢被带去酒店休息，等候次日飞往曼谷的航班。而在此期间，航空公司提供晚餐和早餐。29日下午3点半左右，其余滞留乘客终于坐上了飞机前往曼谷，地面接待人员负责联系乘客，以便他们领取行李。 是的， 这个看看，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感觉这个怎么说呢，还是安排相对来说有一定这个意识，但是可能服务还是有点欠缺、 对，不紧凑，不及时啊，没有及时。因为我们的乘客的那个感受非常直接，如果你遇到事情及时非常的迅速反馈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不错，关心我们。 是啊， 你别5小时没有人问我们，这个事就有点严重了啊。 对， 希望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作为消费一方和服务一方都有非常好的服务和非常好的服务感受啊。时间来到11:47:52，马上有请姜炳仁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其实我们在这个刚刚播报资讯的环节当中啊，跟饼饼有些眼神的交流啊，她其实还是一个特别严谨的女孩。你看她就让她休息，还没休息，人家还在用笔写很多很多的勾勾连连的东西。 是的，所以说饼饼真的是无论她做是哪一个职业哈，都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待。 是的，是的。 再次有请我们的饼饼。 饼饼，你现在你到底是个什么抬头？跟我们说细致一点，我们听听看哈。 好，现在我呢是四库48小时品牌的时光设计师。那这个时光设计师的概念就是我们为在座的小伙伴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中的这些小伙伴设计他们的生活，然后让大家能够在周末呢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周末48小时，两天， 48小时，48小时你能怎样过？对吧？ 是的，就是给你设计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你什么都不用想，来享受就好了。 哇，简直是太棒了！我要订购一套。 就说怎么了？ 对， 哎呀， 我要订购那个最基础款的，在家睡觉。 那个，今天又见到了饼饼，上次也是见到饼饼了啊。饼饼依然容光焕发。 是。 那天就是他来到我们节目，把那个名片给我之后，因为我觉得似乎很洋气嘛，我就查他这个怎么去形容他这个抬头的英文名。 英文名。 Time Design。 行了，朱彤，你不要再说这个英文了。 我想问一下，彤彤，那个 饼 饼，那周末48个小时有没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设计的一个？因为我们也是告别混凝土很多年了。有没有老年人的你们这个群体？因为似乎很时尚，很年轻。 有 没有照顾到老年朋友？ 其实是整体解决方案呗，所以就是包括你的家人，然后 对对， 我们自己和孩子都有。对对对， 是的，是的， 对，拯救你的48小时。 今天饼饼来到我们节目，非常的感谢哈。 对， 感谢之余呢，听他这次又带来的哪些新鲜的感受哈。刚刚说到日本这个国家呢，其实我们国人在出境的时候，前三名一定日本是占其中一席的哈。 是的。 然后呢，在日本呢有很多的需求，比如说买住游还有吃。我们今天主说吃，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家说还是比较在意的一点的。 对，其实如果要在日本的话，我在想48小时能吃什么。对， 就两天的时间。 对啊，两天的时间也能吃不少东西。 饼饼呢去过日本很多次了吧？ 非常多次了，我几乎每年差不多都要4-5次左右的样子。 一年四，以前的时候要空中飞人。 现在估计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一年4-5次，是不同的地方都去是吧？ 是的，是的，要在不同的季节去不同的地方吧。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是比如时令性的一些饮食结构啊，你吃到的地道的推荐，还有你是咖啡师的身份，都可以我们来讲讲哈。 可以，可以。 我们三个，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对咖啡比较敏感的人群， 喝完睡不着觉。 对，我下午如果喝咖啡，晚上就会很精神。一是心理，二是因为咖啡的咖啡因的原因哈。 是的，是的。 在日本这个国家，喝咖啡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和形式，可以稍。会说说吗？ 可以的，因为是这样，其实日本呢是非常非常喜欢咖啡的，它其实受到美国的文化的影响很重嘛，所以在二战之后呢，它全民喝咖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优雅的老太太，然后坐在咖啡店里面， 老人呢， 是的，他们非常喜欢， 他们的咖啡需求量也很大， 对对对，然后呢，主要比如说在东京的话，会有一些国际化的品牌，比如说像Blue Bottle 这个蓝瓶子嘛，大家都知道非常火，然后现在在日本呢也非常火，在新宿，然后在很多地方，青城白河都有店，非常设计感十足，而且他们家的咖啡呢，口感就是我觉得手冲，喝起来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干净， 稳定 和干净， 专业， 专业术语， 稳定干净， 对，但不能说是特别有特色吧，但是喝起来在连锁里面还是非常顶级的， 那就很高的评价了，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像在东京的话，更多的是这样的比较热门的这样的一些店，那在京都呢可能就是沏茶店、 对 对对，有点中古的感觉，就很复古，然后鼓楼啊，然后你进去可能是大正年间的那样的一些日式的建筑，很西洋的感觉，然后你吃一些洋果子，其实指的就是像我们吃的一些西点，然后在日本叫洋果子，对对对，因为他们还有和果子嘛， 对， 就是传统的大福啊，豆沙馅的，类似于这种叫做和果子， 我们有大果子，油条， 一尺来长， 也很好吃啊。 对， 对对对，确实是啊。那天听那个相声说，现在北京煎饼果子那个就那果子那油条啊不行。郭德纲不是天津人嘛，他经常说以前煎饼果子那个弄那个和那个面都是用羊汤和的面。 哇！ 对，那个小米面儿，对羊汤，然后那个果油炸那个果子都是一尺来长的油条才能叫煎饼果子，有时十几种。 种小料做一套煎饼果子，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 啊！ 现炸出来，你想想， 对， 那薄脆这么大， 对，现在都是那个买早餐就是剩下的那个大果子拿过来。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你就如果一个食物尊重它的食材，然后尊重它的饮食结构，以及人吃到嘴里那一瞬间的爆炸开的感觉，才能风味天下。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这是只是咖啡的一种哈，咖啡配上核果子和洋果子。 对， 嗯， 是的。 然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家店，就是在京都的银阁寺附近有一家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家店，然后是在一个小山上，然后它的那家店呢，就是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吧。然后你爬到山顶，然后坐在那边可以看到山下的景色，然后非常非常的安静。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夏天嘛，很风铃，叮叮的那个响声，然后你在那边吃一个简餐，很美味，然后喝一杯皇家奶茶，或者喝一杯咖啡啊，哦，那个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好，就在银阁寺附近。对对， 银阁寺附近，我觉得京都是一个就是能够给人特别安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是很安静， 整个这个时间就会就是被放缓。 对， 在京都的生活节奏肯定比东京要慢哈， 慢很多吧。 是的，我其实更喜欢关西地区，我比较喜欢关西地区。 是的，是的，我了解这个炳明喜欢的大概的一个样貌和节奏了。 对，还是比较文艺小清新， 对对， 慢一点。 对，是的，其实也特别适合他现在的工作方式了。 对， 就是工作内容，因为48小时，特别可以周末的时间比周一到周五肯定没有那么着急， 是的， 对吧？ 是的，是的， 尽量让身心放松，然后呢，让我们的炳明在一个广告间隙再想想自己的内容，下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哈。那些硬的这个硬通货，在日本什么拉面呐、寿司啊等等这些东西来讲讲哈。 啊，对，这些是什么牛肉饭啊？ 那得说说嘛，鳗鱼 啊， 对对 对， 是的，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谢谢大家，每天11:30到12:30捧场旅行号1073，不要忘记21点还会重播。 是的。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双休日期间，11月3号到4号，本周六白天有轻度的霾，夜间有轻雾，对户外活动有一些影响，外出应该有所防护了。周日有弱冷空气活动，有3到4级偏北风，大气条件呢逐渐转好。白天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雨，外出出游要带上雨具啊。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想到了什么？ 我就想啊，这位歌手他声音的纯净度，就像这个日本的美食一样，真的是特别的纯粹，而且特别的好吃。 是的，好听啊，入耳朵非常好，而且你可以想象到底唱，有些人听不懂语言，但是你可以听到语言背后的一个深情， 对， 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大家可以想象。 他得吃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养出这样的嗓子？ 鳗鱼。 对，鳗鱼。 周驼说的对啊，周驼这辈子还没去过日本呢，啊，真的是没去过。俺想有生之年你带我去，一定带你去， 一定带周驼去， 一定带你去啊！ 是的，带你去吃鳗鱼饭， 正宗的。带你去之前，我们先了解清楚之后，才能不虚此行，把钱花到最重要的部分。 是的，到底哪一个海域出产的鳗鱼最好吃呢？ 是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真的是我们的漂亮的以前的超级旅行达人 KOL 姜炳仁，欢迎。 欢迎炳炳， 伙伴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他每次都彬彬有礼。 是的，是的。 对， 炳炳现在呢也是在四库这个48小时生活， 时光设计师， 时光设计师，好的， 是 Time Design。 对，哎呀，Designer。 今天我 我们要去日本哈，刚刚我们的饼饼真的是非常贴心的告诉我跟道道说，要不这样吧，准子道，咱们一个城市说一个美食，太好了。 可以啊，每一个城市可能都有自己特别突出的， 是的， 是 的， 是。那我们就先从东京开始吧。 好， 对，我刚才还想说，东京因为大城市嘛，肯定吃的也多， 是的， 丰富多彩呢。 哪一个才能代表它呢？ 在我看来，印象最深刻应该是筑地市场 啊。搬地方了，人搬家了。 哎，嗯，搬家了。 现在还没有，现在还可以去， 还 是可以去的。 哦，好的好的。 对，拆迁也是需要过程的。 哦，是是。 对，因为他一开始说好像去年的元旦就已经要改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还是没有动。 嗯， 对，所以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八月份的时候还有再去。 哦， 对，然后那边的话，我建议啊，就是大家如果对金枪鱼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早早的去，就差不多凌晨三点钟左右啊，就可以去看。哎， 就今儿就没睡， 睡不着。 是的，可以看金枪鱼的拍卖 啊，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了一个一个金枪鱼的一个拍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哦， 所以说它是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拍卖。 哦， 然后它那个拍卖的那个现场的那个语言呢，然后以及它的那个形式就非常的有意思。 你去看过是吗？ 有我有去看过，也有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 嗯， 然后比如说像我们中国有很多非常顶级的日料餐厅，那可能人均价格要3000以上的那种。嗯，他们哎， 那是从日本空运过来的食材吧？ 是的， 嘴子老不去这种餐厅。 没事，周彤，我给你算了一笔账，你买一张机票打飞机去日本。 我想告诉你，周彤，我也没去过。 对，我也没去过。 去过，人均3000日料。 对对对， 哦， 那个我也没有去过， 很贵了，很贵了， 真的太贵了，因为它空运过来也需要成本啊。 是的， 是的。嗯，然后像那一条金枪鱼的话，差不多价位就要在5-6万左右了。 是的， 对，一个小型的这样一台车的价格。 哎呦，我的天哪！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啊。那这个三点的筑地市场的一个拍卖鱼市场只是它的一个前奏，是吧？后面有很多后续的呢。 啊，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 太多了，我去过。 哎，对对对， 我去过一次。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那拍卖的这个金枪鱼，有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吃的吗？ 有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它附近有很多非常棒的寿司店，然后一定要非常早的去才行，因为有些店的话，你晚一点去的话，它就卖没了，因为它是凌晨刚刚从海里面打捞出来的鱼，直接做。做完之后他可能在中午12点左右就已经关掉了。 哦，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吃早饭， 赶早。 哎，5点钟啊6点钟左右，哎，赶快去吃一下。然后我比较推荐的是寿司大和大和寿司，这两家都还不错。 哎，怎么 大和寿司， 寿司大和大和寿司， 对对对，这两家 还，这两家是姊妹店吗？ 寿司大，大和寿司， 大和寿司。 然后他们肯定是要排队的，要 排 很久的 队。 对对，所以尽量早去，但是绝对不虚此行。在他们家的那个金枪鱼应该是我吃过的应该是最美味的了，没有之一。 哎， 就是颠覆了金枪鱼的概念。 问问我们 的 饼饼哈，问问饼饼哈，就是我这个人呢也吃是生鱼片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金枪鱼味道没有三文鱼好吃，我一直感觉是这样的。也许是你吃到真正好的金枪鱼应该是也跟三文鱼那么的甜，那么的润，那么的好吃香，是吗？ 哦，因为其实三文鱼的话它可能就是是产量会比较大一点。 哦，是是， 对，所以说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会稍稍低一些， 便宜一点。 然后对，但是我觉得在风味口感上我觉得是一样的。 哦， 是吗？ 只是可能它的产量啊以及一些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美食评论者，所以我不能随便讲。但是就我而言，我自己个人的口味的话，其实我更喜欢三文鱼。 同意了 啊。好的。对，我是更喜欢金枪鱼，因为我觉得三文鱼可能是它要是有的三文鱼会比较肥，然后入口会稍微有一点腻。 是的， 但 是 金枪鱼如果就不管你怎么做那个金枪鱼沙拉，那个肉质是非常鲜美的，有韧劲儿。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 刚刚说了两个寿司店啊，两个寿司店啊， 寿司店 名字叫做 寿司大， 寿司大， 大 和寿司， 寿司， 对对对， 筑地市场， 筑地市场，对，还有新鲜的海胆什么的哈， 有的是， 对对， 便宜， 多好吃的东西， 那是甜的。 啊，还有各种有像什么皮皮虾呀，啊，这种虾什么的 海鲜是方面 的， 海鲜是很多的。但是其实啊，吃海鲜最好的地方不在东京。因为东京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都市。所以说它没有 海， 对，它其实是有港口的。但是你知道它的港口可能用途就不是说专门去可以进行海产捕捞啊之类的。所以呢其实有两个地方比较好，一个是北海道。在北海道的 很多港口它的海鲜也都是不错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 的 东北部的青森。 青森来了、哎、 青森来了。 因为青森的话它其实就是离海非常近，它也有自己的港口、 嗯、 而且呢它特别特别有名的是扇贝。 哎呀 哇， 扇贝子、啊 扇贝，然后它会有扇贝定时、 哦、 就是它一整套你可以吃到扇贝的刺身、 嗯、 扇贝粥、 嗯、 烤黄油烤扇贝、 哎呀 哎、各种各样方式烹制的扇贝 好吃、 啊、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他们是论个卖还是论盘卖还是怎么样、 哦、定时 定时 就是一套 啊， 一 套 的，对对对， 袋儿、 嗯、 以你这个吃日料的这个经验 为数不多的经验，嗯， 这一套得多少钱？定时你猜 定时、啊、 日本、 啊、 又有烤的又有这个粥又有那个生的， 我觉得可能 青森不是东京了、 哦、青森啊、嗯、200多人民币 哦，差不多，对对对， 差 不 多 不到200， 还行哎， 对 对 对， 可以， 其实很划算，因为你想在北京咱们吃一顿这样的一顿日料的话其实 也蛮贵的， 对、 啊、蛮贵的， 而且人家是地道的、 嗯、 青森当地的扇贝做法、 哎、非常鲜美，很大只的那种非常大块的那种刺身，哇，滑滑的放在嘴里面真的、 哎、 扇贝吗？我的天哪， 甜也是甜的，是吗？ 甜的，真的是甜的、嗯、其实以前我对于海鲜它的那个回甘、嗯、我没有概念、 嗯嗯、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它可能就是鲜、 嗯、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腥、 嗯、 然后可能还很肥美的这种状态、嗯、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那个甜是怎么回事。 哇，真的是甜的 哦，真的是甜的、 嗯、 非常甜、 嗯、 甜美的感觉， 幸福就对了，我跟你讲， 是的， 是的、 啊，太幸福了，真的太幸福了 啊！ 对， 真的太 啊，还有特别， 我都已经无语了。 对，还有特别好吃的就是、嗯、我们刚才提到了鳗鱼饭嘛， 嗯、 啊，鳗鱼其实做的最好的地方在名古屋， 哦， 名古屋， 对对。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个蓬莱轩。然后他们家的鳗鱼的话是三吃， 李同明在门口待着，请进。 对，蓬莱轩。 对，我当时看到我也会挺惊讶的。 山东蓬莱嘛， 对 吧？ 对， 他为什么这个名字？ 好多像日本的一些文化，其实是我们中国传过去的。 啊、是 蓬 莱， 对 对 对， 蓬莱有海啊，蓬莱对不对？有可能 是、 啊、 像仙岛一样的这样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它是三吃， 哦、 然后第一吃的就是吃原味儿， 原味。 它刚刚烤好的鳗鱼，它铺在。非常，哎呦，日本的米饭，我不知道怎么讲，为什么他们米饭那么香？ 他们是用香油蒸出来的吗？ 不是， 不是， 不是，他只是说那个米饭既有嚼劲的同时， 嗯、 它还非常的 油亮， 就是哎， 弹性 是的，有弹性， 周头怎么了？ 然后但是也特别香软， 嗯、对 对 对 对 对。 哎，周头要说话， 周头说吧， 你说说说。那个我这些年研究做米饭也研究很多年了， 嗯嗯嗯， 一开始用高压锅，然后用焖锅、 嗯、 现在是用的那个 电饭锅， 电饭锅， 嗯， 他说的有个方法我还觉得很好啊，受用哈、 嗯、 我就买了个很好的米、 嗯 你们东北的米、 嗯、 五常那事儿的哈，然后呢手指肚伸下去是一个小手指这个感觉到一节这个地方哈、 嗯、 加一点点的花那个油和香蕉片进去，你煮出来的米饭、 哦、 一定跟日本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大家可以试一试。 香蕉片 啊、哦，香蕉 是新鲜的香蕉吗？ 新鲜的 啊、 哦，你可以整片整个放进去，你锅大、 啊， 你可以整个放进去。俺、 啊、 那个锅小， 啊、 就俺一个人，就俺自己吃那个， 啊、 切一小片放进去。你打开这个米饭，芬芳冒油，咕咕嘟嘟，非常好。 哎，这个倒是、 啊哦、可以试 试， 可以 试 试 看， 加点植物油，就是我们的炒菜的油啊，橄榄油也可以， 哦、 花生油也可以，加点香蕉片，哦、整个香蕉进去，芳香四溢，太好吃 了。那加苹果呢，行吗？ 俺、啊、没加过， 我回家试试。 我也要回去试 试， 试 一试，试 一 试， 试一下， 好的，好的。 其实那个米饭就是拿出来之后，真的，你刚才软糯弹亮，相当好的。对，对 是的，是的，哇，我要流口水。 你是吗？我跟你讲，米饭做好了也是一大厉害的部分。 对呀、啊，日本不是有一个老爷爷，他是专做米饭吗？ 对呀、啊，对呀、啊， 对。 说那个鳗鱼，鳗鱼啊， 鳗、 嗯、 鱼 烤的鳗鱼放到那个米饭上。 对，然后那个鳗鱼是先吃原味、 哦、 然后你就可以吃到鳗鱼非常鲜美，然后非常、 嗯、 就是它烤的特别好、啊，有那种焦香的感觉， 对对 然后金黄色的，然后一咬又脆脆的， 反正外焦里嫩了。 啊、嗯，是的，超好吃， 超好吃。 然后呢，第一次吃完这个呢，然后接下来它还有一种吃法， 嗯、 就是你要再放比如说海苔、 海苔、 芥末、 哦 啊、放葱花进去、 哦， 然后就有一些提鲜的效果、 哦， 然后吃起来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另一种味道， 哇，很神奇。 但是它还会有鳗鱼本身的味道， 有的，有的， 有 的，但是它可能更丰富。 了一些。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吃法， 什么汤吗？ 是泡茶进去。 啊，泡茶。 其实他管这个东西叫茶泡饭， 是。 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高汤。高汤配合茶叶，然后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茶泡饭，然后你把鳗鱼放进去，然后就是直接就是做成那种汤泡饭的感觉。 又是一种感受。 哎，因为你刚刚吃鳗鱼的话，可能会有点干，然后最后你放一点汤进去，然后就是很哎呦呦就配合起来哇。 我想问问饼饼啊，这三吃啊是就那一块鳗鱼还是分块的还是怎么样？ 它是这样，它一份鳗鱼很大啊， 很大的一条， 对，一条就是一整条，所以说可能 切开。 哎，就是它会切好了一段一段的，然后铺在米饭上。哎，对对对， 哇，好棒啊！那是配三碗饭，还是说就一碗饭？然后 一碗饭，然后它有个小碗嘛，你可以把饭和鳗鱼先舀出来一碗吃，然后呢， 懂了， 再舀一碗，就是三 到了刚从东北回来， 是的， 对它那个量大一点， 对，饭量是不一样的。 这刚刚说的那个在青森的那个扇贝是200块人民币，这个鳗鱼饭因为鳗鱼比较贵，我感觉哈，350。 好像也就是300人民币左右吧， 差不多， 三 百 也没有 大条， 其实， 一大条鳗鱼， 是名古屋，名古屋， 名古屋的鳗鱼。 我们了解到名古屋的鳗鱼、青森的扇贝，还有海鲜驻地市场的各种金枪鱼的拍卖， 哇，简直了！我觉得在日本日料是肯定必不可少的嘛，各种生鲜，各种寿司，是不是？ 还有大阪， 大阪吃在大阪嘛，说说大阪呗。 哇，我太喜欢关西的美食了，其实名古屋也选也属于关西嘛，京都这边都属于关西啊，我。最喜欢的一家是大阪烧， 大阪烧， 然后在其实啊，我们好多人就去到那个大阪那边新斋桥啊，然后就会吃很多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 有点像小吃街那种， 对对对对对。 你不建议吃是吗？ 但其实我觉得味道可能就真的是有点像前门的老北京小吃， 真的了解了哦， 肯定是商业化过的， 对对对。但是它隐藏了一家非常好吃的店，它叫美金大阪烧， 美金， 美金大阪烧。 大家可以到时候去 Google 一下， 美金大阪烧 哦，那家非常好吃，而且非常便宜。你吃一个大阪烧还100块钱人民币左右。 大阪烧 是啥？ 对哦，其实它是这样，它会把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它有大葱烧，大葱烧的话就是很大片的那种猪肉，然后和大葱放在一起，然后和上面糊，放在铁板上，然后进行就是烧成那种有点像我们的那种海鲜饼啊之类的，有点像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是大葱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放一些海鲜啊，放一些鱿鱼，鱿鱼圈，然后放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进去，然后也是和上面糊，然后放在铁板上烧，然后它最后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美乃滋，就是我们叫蛋黄酱， 蛋黄酱， 蛋黄酱啊，然后烧烤酱上面会撒一些木鱼花上去，然后就那个木鱼花在上面飞，然后就你看起来很有动感，然后同时也非常香，很好吃，我特别喜欢，然后再配上一杯梅子酒，哇，人生， 我的天哪，梅子酒， 太美好了， 这一大块儿。这个大阪烧，对， 我有一次出差，在东京出差，但是呢，我专程就是为了 吃这个， 吃大阪烧，我跑到关西， 我的天哪，这美食的诱惑是有多大？ 哦，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开车300公里吃一碗拉面的感受。真的有这样的时刻？ 对呀， 对，有， 是的， 心里就想着那一口， 是的， 而且值得， 值得。 对， 大阪烧 说完了之后，让人觉得哇，这个地方一定要去， 给新斋桥气 啊！但是其实。西斋桥 也有很多 了，也有很多， 对， 是因为去的游客多了嘛？ 对对对。 那你其实除了新斋桥，就是还有这个之外，那大阪其他的地方 街区啊，有没有 了很多？ 对呀， 其实是这样，大阪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随便一家都好吃。 我记得我当时是在新大阪站，JR 站附近有一个吃牛排的一个小馆，那具体名字我不是很记得了。 哪站？ 就新大阪， 新大阪 JR 站，然后有一家。很近，就在那个 JR 站附近的一家，然后他是吃牛排的。 牛排。 然后他那个牛排就很有意思，就是他不会像国内似的，就是弄成法式的那种很优雅的一大块儿，他是给你切好了，然后放在一个小铁板上。然后旁边会配一些蔬菜呀，烤土豆啊，烤什么，就是这种东西。然后你是一边吃，它也不会变凉。 就是一直是热的，因为它下面有个铁板， 对对对， 哎，很小很小的一个，而且它很贴心，我觉得日本在一人食这个地方做的太好了， 是， 对，因为它不会说，因为女生嘛，可能晚上也吃不太多，然后他就会问 你， 不，对，他低估我们女生的胃了， 然后 就可能不想多吃 啊，是不想嘛，对， 然后 他先按照这个小份儿，你可以多点嘛，是不是？ 是的， 他是有。就你可以自己选，你可以要什么分量的， 大的， 对， 800克的， 对，然后再配一杯他们家自酿的葡萄酒啊， 自酿葡萄酒，哎呦，好棒啊， 非常棒，而且像自酿葡萄酒一般都会比较便宜，也就是人民币20-30一杯， 也挺好的， 也果香四溢，很好， 很好，真好，新世界的酒呢。 对呀，自家的呢，我觉得这是独创。 再来一块，老板，主要是为了卖牛排。那个切开的牛排会能看到里面那个质地，几分熟几分熟，老板自己定还是你自己烤，还是他们给烤？ 可以，他会给你推荐。 推荐啊！ 对对对， 哎，日本人他们究竟是几分熟的比较大众啊？ 其实是这样，他们非常讲究牛的这，因为我们知道和牛非常有名嘛， 很贵呢。 这个时候 讲究牛的部位。 来来来， 我要给大家讲的是那个北海道的美瑛。 美瑛 的和牛， 美瑛和牛哦，去到北海道了，现在北海道了啊， 北海道 吃了，对，一下子就跑到 北海道北边去了啊， 对对对， 现在就可以去啊， 对，因为刚好我们想到了那个和牛嘛，它的那个和牛，我真的第一次吃到一个和牛，就是你看它那个，其实看起来就是一大块，然后可能会想说我要嚼半天的那种， 对， 但放到嘴里真的化了啊，它是化了。哦，当然我也是一种哇，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对，很惊讶， 好馋啊！化了， 对，就是牛真的， 就跟人参果一样，吃过没了，哎， 对呀， 再来一块没感觉， 就是好多牛排都是属于那种你看着特别不想入口，就一入口就会很干、 很柴， 没错， 但是你吃上一口，哇，怎么这么软嫩？ 是的，就是哇，完全那个就是。对冲的那种状态， 是的， 哇，就在脑子里面就咵炸掉了， 对，就颠覆你的三观。本来你看起来啊就是这样的， 对， 然后吃到嘴，哇，怎么会这么好吃？ 那个牛排我也是吃过的啊，虽然我这个经济水平达不到每天吃，我一个月吃一次还是行的哈。问问在座的一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准则你是吃几成熟？我吃的比较那个那八成熟，我不能吃那个带血的。道道你。 我是基本上七成熟 差不多，我俩。 对， 我基本上是5分熟。 还行，他就算比较那什么的了。 对，比较生的。 有些人3分熟， 是因为有的部位就要3分熟。 哎呦天哪，我就受不了，就看着血。 还有那种生牛肉呢，生牛肉直接那 意大利人很喜欢吃生。 对对对，咱们现在就是有火锅，也是就是拿生牛肉直接蘸料吃，对，不煮不入锅。 还有日本火锅加鸡蛋。 对， 蘸鸡蛋， 对， 你觉得能受得了？ 我比较喜欢， 还行哈啊，我也吃过，还行哎。以前觉得不接受， 加鸡蛋 就蘸着鸡蛋吃，哎， 就是生鸡蛋液，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那个生鸡蛋的话，其实是经过处理过的 哦， 而且非常新鲜。 对， 像那种生吃的话，就一定是非常新鲜，可能刚就比如说今天当天的吧， 对， 刚刚下了一个蛋。 是的，我看那个鸡蛋的上面有日期， 是的，是的，是的， 一天。 哎，对， 看出来一天， 天哪， 那黄哇！ 对，所以生鸡蛋不能随便乱吃，所以真的是当天才行。 我生活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之后，我们觉得在这个有一定的自由支配财产的这个基础之上，吃最好的东西， 是的， 对吧？别再凑合，对吧？因为你太辛苦了，因为有些演员说啊，我天天熬夜用3碗的面膜，那都是吹胡说。但是你要对自己好一点是最重要的了， 对， 在能力之内可以达到的哈。 是的， 刚说那和牛入口即化，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哎，真的， 是啊， 一定要去 牛排，简直太棒了！ 北海道现在正好去北海道的好时候， 是的， 对， 是的， 是的，就是这些牛排不仅在，其实不只有在欧洲啊，或者说美国跑那么远，日本离我们又很近， 那个 完全可以。 饼饼，这个应该挺不便宜的吧？这个 哦，这个会价格 是不是 说高一些？ 得多少钱？ 人均500左右吧， 500，人均 500， 但是不是那种敞开了吃，可能就是品鉴。 哦，品鉴 500 的， 对对对， 100 哦，对，相对来说还会 日本有自助吗？ 日本 有， 哎，这团。微微茫 啊， 这种实惠一点， 有很多，尤其是有自助烤肉。 哦， 哎，他那个自助烤肉也很棒， 也很好啊。 涩谷有很多店， 涩谷， 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就到时候可以去搜一下，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用的那个 Yep， 一样那个、啊、对对对，还有那个 TripAdvisor 就是印图网、嗯、然后也可以搜，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推荐、嗯、对 对，也挺也很舒服、啊、 实在厉害，有大众点评、 哦、对 对，日本的烧肉就很有名嘛， 是啊、嗯、只要日本的肉也很好， 我想这时候特别想给大家说涩谷的一家店， 好， 那家店呢是据说啊日本首相每个月都会去吃一次， 开的吧、啊、 对，但是那家店真的很难找 是吗，在涩谷是吗、有名字吗， 嗯， 它是隐藏的有多深、 这个我们就听一听吧，因为名字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因为不会日语嘛、 okay, okay, 所以我没有记住，而且这个地方 搜就行了、 对，就这个地方找不到， 找不到 很难，而且一定要有日本人带你去才行、因为当时我是因为有一个有一个姐妹是在日本留学、她日语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一起去、我才能进去，不然的话她是没有时间去给你点菜的、然后我第一次在日本的街头马路牙子、真的就是马路牙子上放了一个小板凳、就那么吃了一顿饭、 怎么样了这个味道、 那就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烤肉， 哎呀 我的天哪，怪不得首相也从马路牙子 是的，首相去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首相你最近胖了、 特别小的一家，也就是30平左右、特别的小，就所有的人进去都是背靠背肩几肩、很小的一家店， 就是好吃就是了， 哎，而且几乎不能预约、 哎呦我懂了，就相当于咱们最好的串儿，对那种感觉、 就是街头小馆、 地道的， 对对对， 道地的不行了，你 对，只不过它是最好的烧肉。 对，一旦大家比如说在涩谷看到很多人在排队的一个小角落里一个小小的店面，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排。你现在让我自己回去找，我肯定找不到。真的、对， 因为挺大的， 对、那个地方看来是很隐蔽哈、 是的是的、但太好吃了， 今天跟着饼饼说的这些日本、他觉得人生当中最好吃，其实任何一家店都做得很不错、我们可以这么说哈， 各有各的味道， 对，我们要是优中选优了、对吧，北海道涩谷、青森啊、东京 啊这些地方， 因为日本的美食本来就很出名嘛， 是的， 不管你到日本的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小馆大馆子，只要点上我觉得都会很好吃的、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他日本他能在日本开起来的店、说实在的都不难吃， 是吧、对，小伙伴们，我就问你们一句，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饿，有没有流口水， 有啊，我已经馋死了，我 好想吃，你是不是又怎么还拉了斜下来呢，你是哎呀，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哈，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序、有序的同时质量提高，就是最好的生活、别太累、 善待自己一些，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不得不去劳累，但是在劳累之余我们也要犒赏自己， 放松、对对 对, 对、这个所以说理性的休息、好 享受 生 活，也谢谢斯库48小时给我们提供的新的生活理念、 对对对，也谢谢饼饼给我们分享这么多、 北海道呢大家去感受去啊，这是1月12月北海道正式旺季哈、感觉感受和牛的那个话入口即化的牛肉那个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日本见， 好，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